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我们请您欣赏何群导演的影片《凤凰琴》。这部影片曾经获得过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，讲述了一个叫张英子的农村姑娘的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。好，请大家一块来欣赏。 去年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多年的愿望没有实现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这一年我一直发奋读书准备高考，但是命运却故意跟我作对。第二年的高考我又落榜了，我把唯一的希望放到了舅舅身上，做梦都盼着他能帮我找一份适合我个性的工作。听说舅舅最近要来，我每天都到村口去等，手里拿着我最喜欢的那本书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。这本书我不知道已经看了多少遍，越看越觉得就是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强。舅舅。 英子，我是专门为你的事儿来的。咱们这学期全乡啊就只有两个名额，我给你弄了一个，你抓紧收拾一下跟我去界岭小学报到。 界岭小学？ 啊， 您开什么玩笑， 乡里头那么多的学校，为什么偏要把英子送到山里去？ 就是因为大伙都不愿意去，才缺老师，才需要代课的。 不去。 英子，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太满意，可是你没有城镇户口，能找到这份工作就算不错了，先去了再说。我在那儿啊待了整整10年才解决的户口和转正。英子，界岭小学那可是个出人才的好地方，你看我一转正就当上了乡教委主任。 您打算也让我在那待10年啊？ 哎呀，怎么可能呢。 第二天早上，我和舅舅上了路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娘哭了。我爹说，哭个什么，又不是去当兵。一路上，舅舅总想给我买点好吃的，可只买到些油条，我一点都不想吃。我问他学校的情况，他说到那儿一看就清楚了。 到了。英子，你瞧，欢迎新老师。 万主任。 哎， 万主任，你怎么这么早来了？这可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呀。 什么措手不及，我可是把外甥女给你带来了。英子，这是于校长。 于校长你好。 你好。 老于啊，你嗓子怎么了？ 没事儿，先到屋里歇歇。没有茶叶，喝碗白开水吧。 谢谢。 嗨，哟，万主任，您来了。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位是邓副校长邓友梅老师。 你好。 欢迎。 这位是教导主任孙思海孙老师。 孙老师。 你好。 这是新来的张老师张英子。 哦， 我是来学习的。 啊，互相学习。 来，都坐下。 孙老师坐下。 嗯，正好都到齐了，我先说几句。今年 都到齐了 啊？都到齐了。 嗯， 我向领导汇报一下前段的工作。我们 徐校长，你嗓子疼就歇着吧，我来向领导汇报。万主任，我们今年入学率是80%，退学率只有20%啊。 哎，这些报表上不都有吗？说点报表上没有的。 孙思海，你说吧。 村里已经9个月没发我们工资了。 没了？ 没了。 咱们去教室看看吧。这学期一共招了多少新生啊？ 42个。 你数数，怎么只有24个？ 那些人请假了。 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。老于啊，马上就要搞义务教育法检查了，别弄得到时候大伙都过不去。 那是那是。咱们去看看校长老师的宿舍吧。 英子，你就知足吧，你现在的条件啊，比我在这儿的时候那可是强多了，今非昔比啊。 有什么好比的？有本事往前比。 我这有几本工具书，没事翻翻。 谢谢。 啊，不用。快下课了，我去招呼招呼，你忙着。 啊。 舅舅。 嗯。 这是什么琴啊？ 上面写着呢。 舅舅。 嗯。 他们这是干嘛去啊？ 啊，给于校长他们家拾点柴火，挖点野菜。 这不是剥削吗？ 你懂什么？老于啊， 嗯， 我该走了。 万主任，山上没啥好吃的，我就不留你了。 哎呀，你跟我还说这个？ 哎呀， 哎呀，孩子们， 快去吃吧， 去吃饭去，端自己的碗，别端错了。 把这个给孩子们分了。 那给你。慢慢吃啊。 哎， 老于啊， 嗯， 你也真不容易，这些孩子白天黑夜让你照顾，连吃饭也得让你张罗。 我总不能看着道远的孩子为了吃饭的事不来上学吧？都是他们自己带粮食，还带菜带油，我就是给他们做做。 我明白，我是说你老婆已经病成这样，你自己也得注意点身体。 我不是党员，我讲个做人的良心，那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啊？再有个10年8年，等村里的经济情况好起来了，我再去享福吧。 我去看看明老师。 不用了，谢谢领导的好意。 别送了，回去吧。我这个外甥女儿初出茅庐，就托付给你们三位了。 放心吧。 好，已经研究过了，这个高班低班都不救，救中间。让他先跟孙主任，然后呢接孙主任的班。 哦，你们看着办吧。 啊，万主任，今年还有民办教师的转正指标吗？ 没有。你们请回吧。 舅舅，我送送您。 嗨， 他呀长不了。 可别这么说，新同志们能来就不错了，以后多帮帮他。 你们喜欢听什么呀？ 您就推一个你最喜欢的。 我最喜欢的。好好好，我给你们推一个啊。 孙主任，你能不能吹得欢快点？ 我舅舅常惦记着你们，所以才放我在这锻炼的。 是吗？小张老师，你锻炼一阵子就可以走了，可我呢，土生土长的，就是转了正也得留在这儿。你舅舅都跟你交了底了吧？ 我舅舅什么也没说。 嗯， 真的。 什么时候转正指标下来，我可都打听过了，凭我的年龄、教龄和表现，完全符合转正要求。就等你舅舅开恩了。啊，小张老师啊，以后就在我们家搭伙吧。我媳妇儿她热情。 啊，哎，快来快来看，没什么好吃的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哎，别客气，快吃吧。 小张老师，你刚来，我有必要把学校的情况给你介绍介绍。 我正想知道呢。 你知道孙四海为什么总吹笛子吗？他们班的学生为什么上山采药吗？说起来啊，也怪可怜的。孙四海十七八岁的时候恋上了一个叫王小兰的姑娘，王小兰后来嫁给了别人。这几年王小兰的丈夫到外面闯世界，当了包工头，听说在外面又有了主。这不，孙四海就又和王小兰好上了。他们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，让学生帮着采草药，交到王小兰那儿，积成堆后啊，好拿出去卖。 真有这事儿？ 你不信？那你就等着看吧。要是哪天半夜里孙四海的笛子一响，准是王小兰刚从他那儿走。 邓校长，我舅舅可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，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。 领导水平啊，就是高。 队长，经理，走，我哥。 校长， 嗯， 今天早上升国旗，我来晚了。昨天怎么没人通知我？ 这是大家自愿的呀，让人提醒就没意思了。 这么做，孩子们能理解吗？ 我想，至少他们长大以后会理解的。今儿又少了一个，昨天还在这儿，夜里来人把他领走了。他爹病死了，得回家顶大梁过日子，才十二岁。你知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？他说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这面国旗，就像看见学校一样，什么都不怕了。 于校长，这些情况你应该跟我舅舅他们反映，让国家关心一下这儿的孩子。 这山大得很呐，经济上还很落后，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啊？听说上边要派科技扶贫团来，这样就好了。搞科技就得抓教育，孩子们有希望了。 谁呀、啊？ 是我老于。 进来吧。于校长，有事儿吗？ 没事儿，山上寒，别着凉。 哦，对了，我正想问您呢。那琴上写的明爱芬同志是谁呀、啊？ 我老婆。 我用她的琴，她不生气吧？ 她不生气。 上课， 起。早上好， 同学们好。大家请坐吧。今天孙老师有事情，这堂语文课由我来给你们上。下面请大家把书翻到第十九课。我先把课文给你们读一遍。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，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，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，会告诉你准确的方向。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，它在天空给你指引方向。中午的时候，它在南边，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。北极星是盏指路灯，它永远高挂在北方。要是你能认出它，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。要是碰上， 张老师，借根粉笔。你呀、啊、一定是得了你舅舅的真传，这课讲得好极了。 孙主任。 嗯、 啊、回来了。 啊， 我想跟您搭伙。 你没必要和别人搭伙，自己搭个道就成了，省得让人说闲话。 我不会搭。 想搭，我跟班上叶碧秋说一声，他父亲会打造。 这不合适吧？ 要是你自己动手干，让家长知道了，那才不合适呢。 张老师。 他叫李子，他妈就是王小兰。 听说了。 我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，她每天都要把同学们交给她的草药洗净晒干，再分类放好。够了一担子的分量，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。山路很不好走，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一块血迹，那一块伤痕。今年天气不好，草药霉烂了不少，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。新学期又到了，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。妈妈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家里准备盖新房的木材给卖了，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给同学们买书。妈妈的心很苦，她总怕我长大了以后会恨她。我多次向他保证，可他总是摇头，不相信我的话。 李子，这是几个咸鸡蛋，带回去给你妈，就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他好，听话拿着啊。 张老师。 李子，拿着吧，替你妈谢谢张老师。 小张老师，小张老师， 谁呀、啊？ 是我老于啊！别害怕，快起来帮我一把。 怎么了？ 这儿他妈不知吞什么东西了，我一个人弄不了，帮帮我！ 快走吧。 好，小张老师，来，帮我，把他搬过来，使劲儿。来，拍拍后背，拍，使劲儿， 使劲儿啊，拍呀，拍！啊，哎呀，啊！ 以前明老师犯病，我从来没找人帮过忙。现在我一身的风湿，使不上劲儿啊。 其实啊，您家里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找孙主任帮帮忙。 孙四海是个少有的好人，天黑以后我从不去找他，你最好也不去。 我知道，那您可以找找邓校长， 他其实也是个不错的人。 您果然是个和事佬。 你听谁说的？不是你舅舅吧？ 他才不会跟我说这些呢，是邓咏梅说的。 是吗？ 嗯， 我还以为他对我有很大意见呢。 于校长 啊， 那只凤凰琴是谁送给明老师的？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 问问就问问呗。 我比明老师来得晚，这个学校最早只有他跟你舅舅两个，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。 那您该去问我舅舅。 我回来当老师那会儿，你舅舅已经当主任走了。回去睡吧，知道是谁送的又怎么样呢？回去睡吧。 叶比秋。 张老师，我爹来了。 张老师， 有什么事吗？ 您忘了，我爹给您搭灶，来看看，好准备准备。 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。叶师傅，您请进吧。 哎，张老师，打扰您了。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麻烦您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里边坐。 哎，烂泥巴垒个灶，也只能用个十年八年的。您叫孩子认一个字儿，他能享用世世代代呢。 哪能用世世代代呀，能用一辈子就不错了。 过几年给孩子找个婆家，结婚生孩子就可以传给下一代。认的字儿不像公家发的这个票啊那个证的，不会过期的啊。 您这孩子虽然上学晚点，可他挺聪明的，婚姻的事儿别太早考虑，让他多学几年。 哦，我是准备响应国家的号召，让孩子搞好计划生育。 张老师，你来一下。你看， 爹，您怎么找来的？ 哎呀，你舅舅说啊，进了山，到了山上，看见这面旗子，就算到了。 张老师，陪大叔好好聊聊，我替你上课。 哎呦，那就谢谢你了。 不客气， 走吧。 哎，这是你的信，我不识字儿。也不知道是谁写给你的。这是你娘带给你的炒咸菜，这是一罐猪油。 我正愁没有炒菜呢。 我还以为你们学校有食堂呢，这点猪油啊是打算让你拌菜吃的。 爹， 嗯， 你和我娘身体都好吗？ 我们呀，三五年内没有生命危险。 爹，你胡说什么呀？ 快看你的信吧。 小张老师啊。 于校长，这是我父亲。爹，这就是于校长。 于校长来了。 我这孩子啊就交给你了，要打要骂都成。 爹， 只要能教他好。 英子现在是老师，我们是同事，怎么能打骂呢？ 瞧，总把他当孩子。 小张老师，你的灶没打好，叫你爹到我那儿吃饭去吧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哪能麻烦校长、啊、 爹，于校长热情，你要是不去啊，就显得比我舅舅架子还大了。 真的 啊？ 去吧去吧。 嗯，没啥好吃的，填饱肚子而已。你也去。 这儿啊，你听着啊，哎，还有你们大家都听着啊，吃完饭以后回教室里头去复习功课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听见了吗？啊？哎，好嘞。 粗茶淡饭将就了。 我那还有个病人，我去招呼招呼。 您忙着吧。 哎，小张老师啊，下午没课，陪你爹四处走走，看看咱山里的风景。 穷山沟子有什么好看的？ 张老师，张老师， 早打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 谢谢您。 不谢不谢，你爸让我告诉你，那瓶猪油他送给于校长了，他怕你生气，没敢直接跟你说。 那，你给大家念念吧。 哎，西河乡教委文件，西文字第31号，关于全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。 这，邓校长你怎么了？ 我还以为是通知转正的文件呢。前几次，都是这个季节发起来的。嗯。 全县扫盲工作大检查就要开始了，从今天起满打满算还有10天。我们没有功夫讨论研究了，我就独裁一回吧。从明天起，小张老师正式接3、4年级的课，孙主任把1、2年级和5、6年级的课一单挑了，邓副校长和我一起突击搞扫盲工作。 我不懂，10天怎么能扫出文盲？ 不懂的事儿多着呢，以后慢慢学吧。 老于， 村里的工作你都安排好了？ 放心，都安排妥了。 张老师，您叫我 进来。 有什么事儿吗？张老师， 叶比丘，放学了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 于校长让我替杨小宝做1年级的作业，我正在做呢。 杨小宝是谁？ 他，去年他和我一起报名上学，上了2天课就不来了，今年于校长又让他报了名，可他一天也没有来，他家困难，读不起书。 咱们班的同学都要替上不起学的孩子写作业吗？ 嗯，于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2个人，做完了每个同学奖1支铅笔、2个作业本。 啊，转眼10天过去，舅舅带着检查团来了，于校长让孙四海将5、6年级的课也交给我，他们三个好全力以赴搞接待工作，这样1至6年级的课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简直忙得我团团转，连和舅舅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。上课时只觉得学生比平时多了许多，我越想越不对头。 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，界岭小学他们的入学率能够达到96.3%，这真是个奇迹啊。 我老万可不是搞本位主义啊，界岭小学这回要是评不上先进，我这个乡教委主任就不当了。 我们胜利地经受了这次检查验收的考验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，这是我们全体同学努力的结果，也是我们全校老师努力的结果，这是我们全校的光荣，也是我们全村的光荣。村长说了， 他下的奖金村里一分不留，全部给学校做修理费，把我们的校舍修一修，让同学们过。 尽管大家都在为通过了检查高兴不已，可我却认为这是明显的弄虚作假。第二天我就去了县里，把学校的真实情况汇报给了教育局的领导。这下我可闯了大祸，舅舅马上急火火地找我来了。 英子， 舅舅，你怎么打我？ 打你？打你是轻的。 我怎么了？我 你怎么了？要是我亲生的，我这一巴掌我就拍死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到县里去告状？就你证呗，就你看得清，我们都是骗人，骗领导骗上级，我们都是睁眼瞎。你以为就你明白界岭小学的实际入学率只有60%？你知道吗？当年我在那儿教书的时候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，那实际的入学率有多少？才16%。你什么都不懂。 你还觉着委屈？你上下嘴皮子一动，学校的先进和几千块钱奖金就都弄没了。于校长一直指望着这笔钱来维修学校的房子。其实这儿的情况县里头完全清楚。 我错了，您说怎么办吧？ 我让于校长赶紧写一个大山区适龄儿童入学难的情况报告，算个补救，看看吧，看看能不能够免掉通报批评。 你休息吧，课我上。 不是说好这星期的课我上吗？ 叫你休息还不好？ 休息就休息，累死人了，我还正想请假呢。 这道题不对，你不是请假了吗？怎么还往这儿跑？ 于校长，孙子海剥夺我上课的权利。于校长，学校开会，为什么就不让我参加？ 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，你算老几？ 就让小张老师参加旁听吧。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，用什么办法让孩子们安全过冬？小张老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我对不起你们。 少说那没用的。 只有一个办法，把我那点药材给卖了。 现在卖价最低，你要吃亏的。 只有这样了，卖的钱先寄给学校。 那我就代表全体师生愧领了。这样，顺便把我那口猪也卖了，把钱凑在一起。都怪我领导无方啊。还有事儿没有？没有就散了。 我有事儿，我要去上课。 这是小事儿，以后再说。 不行，人都在，你们今天就得给我个回话。 张英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，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出去，等研究好了通知你。我们研究过了，你的事儿下次再研究。 张老师，张老师， 毕比丘，有事吗？ 张老师，我有个问题不懂。 什么问题啊？ 最小的个位数是哪个数？ 你们不学这个呀？谁让你回答这个问题的？ 是邓校长和孙主任一起考我的，还说不懂可以问张老师。 是这样，进来吧，我给你查查。 哎，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最小的个位数是一。 谢谢张老师。哦，那我走了。 哎，叶比丘，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别来了，我正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呢。啊， 怎么样，张老师在屋里干什么呢？ 桌子上摆着一大堆书，他说在复习功课呢。 都是什么书啊？ 不太清楚。 哦，好，那你先走吧。于校长， 回来了 啊！ 情况怎么样啊？ 这次啊，转正的面很窄，名额特少，所以上面有意保密，一点口风都不漏。 小张老师啊。这几天工作忙，没工夫来看你，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 怎么会呢？我这样挺好的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几天怎么没听见你弹琴呀？是不是琴弦断了？ 不是，主要是没工夫。 我这还有几根旧弦，不知道合适不？你试试看。 恐怕过不了两天又会断了。 不会的，旧弦抗使。小张老师，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人，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优惠政策？ 转正没听说啊。 没听说就算了，你忙，我出去走走。邓咏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走后门，孙四海可以凭真本事应考，你是又有本事又有门路，我这把老骨头靠什么呢？ 老师早上好。 啊，好，同学们好。 校长好。 啊，你们好。哎，赶快去准备集合吧，咱们就要升旗了，快点走吧。 队长，这里奏国歌。 那天早上，当我望着于校长那抓着旗绳的大骨节的手，望着吹奏国歌的孙四海和邓友梅，望着站在晨曦中的智儿和那群孩子们，我突然发现我的恶作剧是多么的无聊甚至无耻。我没有勇气当面向他们道歉，便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了一篇叫《大山小学国旗》的文章，投给了省报。省报悄悄派来个记者了解情况，他采访了许多人，照了许多相。我的文章和记者拍的照片在省报上发表了，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有的人写了信来，有的人寄来东西。于校长他们不再敌视我，但总是抱怨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他们省里来的那个人是记者，要不他们会让孩子们穿得像点样。唉，这就是我的同事们。 舅舅， 哎呦，英子， 你找我有事儿啊？ 有好事儿。 什么事儿啊？ 你那篇文章县里特别重视，除了给你们学校拨了3000块钱专款之外，还特批了一个转正名额，点名给你的。 给我？ 啊？ 为什么？不就是一篇文章吗？他们三个在那干了十几年了。 点名给你，不光是因为你文章写得好，还因为你其他条件都合适。他们几个不是超龄，就是学历不够。 不是您的后门吧？ 胡说，我可没那么大本事。 这个名额我不要。 你这孩子又来倔劲了。 舅舅，要是一个月以前我不会让的，现在我想我还是让给他们，我比他们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呢。 好，我同意你的选择。上面的事儿我去说。今天咱们研究一下转正人选的事儿，无论如何大伙也得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啊。 万主任，我说句实诚话，这事儿没法讨论，还是投票表决吧。 成，就这么定。 好。 邓友梅一票，孙四海一票，于长明一票，张英子一票。老于啊，你看这…… 我来说两句吧。这个名额咱们应该让给于校长，他是学校的元老，吃的苦也最多。 给于校长我没意见， 我也同意吧。 刚才大家投票的时候忘记了一个人，就是明爱芬，我老婆，她也是一名民办教师。那年冬天，她刚生下这儿没3天，就去县里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，河上的桥板被人偷走了，怕赶不上班车，淌了冷水河，没进考场就病倒了。从那以后人就废了。 这几年乡里对明爱芬老师还是一直尽量给予照顾的。你们这虽然只有4位老师上课，但是每回都是按5个人发补助费。大伙要没什么意见，那就举手表决吧。 爱芬， 嗯， 你转正了？ 你骗我，你总是这么说。 这回是真的，你看，万主任刚领着开了会，大家一致同意你转正。 是。于校长，快让明老师填表吧。 哎。 好，我填，我填。 谢谢。 你快去弄点水，我洗洗手，别把表格弄脏了。 好。 于校长。 啊。 我去。 是他走了。小张老师坐吧，你把这表填了。 怎么让我转正？ 这是我们校务会议决定的。 这不可能。 是真的，自从李子出事后我就决定了，我的一切都在这儿。我走了， 李子一家怎么办？转不转正其实是无所谓的。 明老师的一走，我也彻底想通了。人活着，只要实实在在做点事就知足了，别的都是空的。 小张老师，这确实是我们自愿放弃的，只是一条，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，不管走到哪儿，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，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。 英子，你不是总想知道这只凤凰琴的主人是谁吗？就是我。十几年前，界岭小学只有我和明爱芬两个老师。那年，学校也下来了一个转正名额。论条件，明老师比我强。我就想了别的门路，很快的和你舅妈结了婚。因为他有一个有权势的叔叔。明老师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比我强，就硬撑着去参加考试。结果临调走的时候，我不敢见明老师，就想把这只凤凰琴留下来给他做个纪念。我在琴上写好了字，又怕我的名字会刺激他，就用小刀把它刮掉了。我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只凤凰琴放在这屋了，没想到一搁就是十几年呐。英子，我给你讲了凤凰琴的事儿，我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？ 我明白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。几天以后，我接到了县教育局的通知，让我到师范学校报到。临行前，于校长把凤凰琴送给了我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那天我走得很早，离开界岭小学的时候，学生们还没到校。我没让于校长他们送我，因为他们还要到半路上去接学生。 东山坡西山沟，两边都能见绿头。我上种的山里红， 小张老师，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，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不要忘了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，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文艺广播的蒙太奇影院节目，刚刚呢您收听到的是电影《凤凰琴》的录音剪辑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主持人马欣，我们的责任编辑张美华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